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组经典中国电影歌曲，曲目有《重逢》《天涯歌女》《敖包相会》《草原晨曲》《缅桂花开十里香》《婚事》《九九艳阳天》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《我的祖国》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《蝴蝶泉边》《盼解放》《渔光曲》《角落之歌》，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你躺躺赤手，哎，今有有水滴滴向我滚滚流，是你想 要把鲜花丢路旁。 双双飞上天。 东风转啊，个个点一个呀，他笑迎脸。风向那不定，那个车难转啊，七七没有钱呀，怎样开眼？舅舅那个艳阳天来有十八岁的哥哥呀，告诉小英年，可你去呀翻山那个游过海呀，这一句三言两载呀不会还，这一句呀强如林丹如玉呀，这一句得名声里呀再相见。 头是水深，有心栽花怕有刺，徘徊心不定哪一忧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节目，最后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